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咁今晚我哋嘅主题呢，就仍然係继续上个礼拜呢，係有讲呢、這个左翼自由主义啦、自由啦、平等啊，同埋權利啊，呢啲咁樣好根本嘅觀念。咁啊，頭先咧就花咗即係哇兩節嘅時間咧，成半個鐘頭咧就講一啲嘅基本嘅歷史背景啦，係嘛？即係個思想史啦，西方思想史啦有關啦。咁講到稍微近代咧，就1971年盧斯嘅正義論，74年嘅諾齊克嘅無政府國家同烏托邦，1977年嘅德沃金嘅認真地對待權利。咁樣跟住2000年嘅最高嘅美德就係講呢個平等。再講埋呢少少一定㗎啦，就係、是、一個印度嘅經濟學家，亦都攞過諾貝爾獎嘅佢就1998年好攞諾貝爾獎㗎，如果冇記錯。咁佢1999年就出咗本書呢，就叫做Development as Freedom， 即係話呢其實以自由嘅角度嚟去睇發展。即係其實應該咁譯法嘅，即係話咩叫發展呢？其實佢主要當然係針對經濟發展啦，因為佢經濟學家嘛，所以 development。但係其實佢就係話我哋太過狹隘啦。其實 development 當然應該包括埋 social development 啦，係嘛？但係你哋個個人都以為話 economic development 係優先啊嘛，你唔 economic develop， 咁你點樣 social development 呢？咁樣係嘛？即係而家個論述就咁樣樣啊，弊家伙。咁所以全部都 GDP 啦，係嘛？咁但係佢亦都加埋咧，佢就話，但係其實 as freedom 咁樣好有趣喎。咁佢點解同自由有關係咧？即係發展。無論係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咁樣，其實佢就講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嚟去發揮佢所長嘅呢個自由啊，係嘛？窮人就冇機會啦， 少啲咯， 爭好遠添， 係咯， 爭好遠添，係嘛？即係你好多人，你有錢嘅，哇！你又學呢樣學嗰樣，學芭蕾舞、學圍棋、學網球，係嘛？咁啊，學小提琴又鋼琴咁樣樣，游水乜乜都得。喂，窮人乜都冇得學喎。 唔係，但個成就未必。高嘅、 啊，當然係，但係個問題咧，起碼個條件先啊嘛。當然個結果冇得講啦嚇，即係好啦，你嗰啲即係富二代、富三代爛曬嗰啲係你嘅事啊。但係個問題，你嘅條件已經係相差好遠啊嘛。所以佢就覺得，如果你一個社會嘅發展特別係經濟發展，到頭來唔係所有人都能夠分享到呢一種嘅自由，咩自由呢？唔係話鍾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就叫自由，而係能夠有咁嘅機會係發揮到佢作為一個人嘅潛質。嘅才能嘅呢種自由，佢就可以叫 development as freedom， 就係1999年寫嘅。咁佢咧亦都十年後咧，2009年咧就寫咗本 The Idea of Justice。咁其實09年係有意思嘅即係而家講六年前咧，眨下眼咧，因為有兩本書一齊發表，但係佢呢本書咧就比較上係少人談論但係其實我睇咗，我覺得真係唔錯嘅。咁點解咧？就是、因為俾另外一本書嘅光芒掩蓋咗啊。09年嗰本咧。又是應該是哈佛的政治系教授，就是桑德爾啦，就是 Michael Sandel。 我一向讀 Sandel， 有些人讀 Sandel， 咁就 Sandel 啦，是但啦。咁啊，桑德爾，因為其實咧，佢09年去發表呢本書咧，其實係基於佢好多嘅教學嘅筆記嘅。佢其實已經過去幾年咧，就係揾呢啲真係好專業嘅人咧，就幫佢拍咗上堂嘅情況，然後擺上 YouTube 噶啦。 係啦，佢根本咧就已經即係而家講成十幾年前啦，佢開始教呢啲咁嘅課程啦。咁咧就越嚟越受歡迎咧，就係、是、好多人根本就冇報名，都塞曬入去嗰個課室咧。其實佢係一個 lecture theatre， 其實大家可以 anytime 都上呢個 YouTube 睇嘅。你睇呢個 Michael Sandel S A N D E L。佢就有曬佢嗰啲咁樣嘅即係講課㗎啦。佢講課呢就後嚟佢就因為太受歡迎，佢啲人就建議咁佢好喎，就搵啲專業嘅即係拍攝嘅人呢就拍曬佢，然後呢就分段就擺曬上 YouTube。所以呢你可以睇到喺 YouTube 度呢就睇曬佢成個課程。不過當然有排睇啦，係咪好有意思嘅。咁但係佢又覺得始終即係你要咁樣嚟去睇 YouTube 都係辛苦，佢有啲人都鍾意睇書喎咁。所以後嚟佢就花咗時間整理呢，就寫出嚟，就寫本書就叫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咁中文呢就最先台灣譯呢我覺得嗰個譯都唔錯㗎，因為我睇係睇中文先嘅。咁就叫做正義，就一場思辨之旅。後嚟大陸都有譯，就叫做公義。咁副標題我唔記得咗啦但係我就睇台灣嗰個譯本嘅。咁其實周寶松嗰本政治的道德呢基本上 剛才我講過差唔多嗰大半小時嘅嘢呢、嗯、就係佢嘅思想淵源嘅一主要部分、嗯、當然唔係全部啦，當然佢同底好多其他嘢啦、嗯、但呢個一定係個主要部分啦，因為而家喺西方基本上係講政治哲學啊，講自由平等嘅呢，就離唔開剛才我講嗰十零廿本或者係十本八本啦，臨尾嗰個著作呢就係決定性嘅 咁 好緊要㗎呢樣嘢。咁就講返呢，其實由德沃金開始去到呢個係阿馬扎森，阿馬扎森就麻煩嘅，因為個中文呢，嗱佢係印度人啊嘛，佢 AMARTYA 啊，然後就 SEN 啊，跟住個姓就係 SEN，、嗯、所以咧有好多書咧就諗住個森字，森林嘅森。咁、嗯、但係你知我哋中國人咧就好怕單字嘅、 嗯， 所以咧就夾硬有啲人咧就中意變咗做 大陸人講咩好中意單字嘅喎、哦。 唔係，你改名就係啫，係，但係我意思啊，即係譬如話，不過好難講，係，譬如我哋話倒車咁、那個倒字都係單字啦嚇，但係我哋譬如即係我哋描一個喜慶啊、擠擁啊、嚇、啊、滿足啊咁，我哋都係兩個字兩個字噶嘛。 廣東話 我哋 唔中意普通話桌子， 我哋唔中意係啊，冇錯啦，冇錯啦，咁佢中意兩個字噶嘛，咁所以咧喺我本書度咧，我都係即係跟咗呢個咁樣嘅嚇、啊、約定俗成咧，我就採取咗另一個翻譯。即係資本的衝動有提到啦，其實頭先嗰啲嘢全部資本的衝動本書入面有提㗎，不過大家硬係唔睇書我都冇計啦，咁啊送咗俾你㗎啦 ,Thomas, 係 咪 咪囉。咁其實呢我就用咗審音，咁審音呢其實係鑑粗嚟㗎啫，因為個音字喺普通話呢就係輕聲係恩咁想咁聲囉，係咪阿媽就聲，咁有人就心林個心就單字，有人呢就雙字就審音，咁用審音啦吓。 得靚啲囉。 係啦審音。咁呢就其實無論由呢個德沃金審音同埋呢個桑德爾佢哋呢、嗯、其實呢都係俾人呢就係肯定就叫中間偏左㗎啦，即係西方嚟講，但係非馬克思嘅。咁所以到而家嚟講周寶松都係非馬克思嘅，完全。非馬克思。但係佢叫自己左翼嘅意思呢，其實佢就係話其實自由唔係至高無上嘅。而自由同平等呢其實係平起平坐嘅。因為弗利文有一個名句嘛，弗利文啊，你上網查到㗎，佢話任何一個社會呢，如果你將平等凌駕自由之上呢，你最後就一無所有啊，即係佢嘅含義就話，如果你將自由凌駕喺呢個平等之上呢，可能你就兩樣都有。 No free lunch 係咪都係弗利文講、 可以咁講，係佢個名句嚟嘅，即係 今日話宇宙係最終嘅 ultimate free lunch。 冇錯冇錯，咁佢借咗呢句說話啫、啊、因為霍金講呢句說話係八幾年啦，但係弗利文講呢句說話係六幾年啦，嗱頭先都冇講兩本重要著作，但係講份量其實係冇頭先講嗰啲，當然就係海耶克本身寫咗一本叫做《道奴役之路》。咁、 哦、 就1944、嗯、即係打仗期間啦、啊、即係未打完仗。咁另外呢打完仗之後弗里文呢就嗰個成名啦，佢1962年呢就寫咗一本書叫做資本主義與自由啊。嗱呢本就係開宗明義就高舉呢，就係只有資本主義能夠保障到我哋嘅咁珍貴嘅嘢就係自由，叫做 Capitalism and Freedom、 嗯。 咁、啊、後嚟過咗唔知十年八載，佢另外一本書叫 Free to Choose 嘅、啊嗯、選擇的自由。咁、嗯、呢兩本書都影響好大嘅、嗯，影響好大。即係我相信阿、啊、黎智英啊， 影響好大定荼毒好深啊？ 係啦，差唔多啦，你可以咁講啦，係啦。咁所以呢，即係但係如果你話講喺學術嘅角度嚟睇呢，呢兩本書當然唔及得諾齊克嗰本。1974年諾齊克嗰本呢，即係個學術地位係高嘅。咁你要同佢爭辯呢，其實你真係要打低諾齊克先。其實啲人都唔會打算去打低海耶克同埋打低弗里文㗎。咁其實都要打低嘅講真，但其實最勁嗰個諾齊克。咁所以大家呢，如果你想知道右派嘅論點呢，你要睇1974年嘅諾齊克啦、啊、即係都係41年前啫，唔係好耐啫。好啦，咁但係而家周寶松嘅政治啲道德呢，基本上佢就係按照盧斯啦、沃德金啦、沈恩啦、桑德爾啦嗰派嘅。咁佢主要就係話呢，其實呢個世界呢，其實自由同平等其實都受到誤解、 嗯、 就認為一定要有一樣嘢優先嘅。咁如果按照弗里文嗰個好有強有力嘅論述，就係話個優先一定係自由，係亦、啊、都係海耶克嗰個亦都係啦。因為個問題呢，你唔去珍視自由呢，你淨係追求平等呢，到頭來就做啲叫大平均主義、嗯、就係叫人民公社好，大鑊飯，做就36，唔做就36，死緊㗎啦。所以呢呢、這個弗里文嘅觀點。咁、 嗯、 但係呢就發展到今時今日，我哋睇到係一個咩世界啦。咁、嗯啊、所以呢好多啲思想家呢，佢就要尋求出路呢，就嚟去撥亂反正啦，所謂撥亂反正呢， 正反合囉，係咪？ 可以咁講啦，即係有時即係過咗龍㗎嘛，一個 pendulum 咁樣、pendulum。咁佢就而家呢就有一班嘅啲思想家，其實都越嚟越多㗎啦、 嗯。 有啲叫社群主義者 ,communitarianism。 嘅一個 philosophers 咁樣樣啦。咁佢就有提到咧，就話其實平等同自由咧，其實係即係大家係相互相成嘅，甚至可以話係一個同板嘅兩面。點解？即係話如果一個社會入面、其實係冇充分體現到呢個平等呢個原則咧、其實咧亦都唔能夠講咧係體現到真正嘅自由嚇、即係根本原來你係。好大嘅貧富差距嘅，好大嘅權力差距嘅，係咪？好多人有特權嘅，咁你話有自由？呢啲自由係假嘅自由，嚇、佢即係特別強調，周寶松都講啦，佢就講即係一個窮人嘅自由同埋一個有錢人嘅自由咧，係不可同日而語嘅，不替雲泥嘅，係咪？所以呢啲咁樣嘅自由係虛假嘅自由。但係當然同樣道理咧，如果一個社會係唔能夠充分咁體現到自由嘅話咧，你亦都唔能夠話佢係一個真係平等嘅社會喎，係咪？因為平等呢就係每個人都有充分嘅自由先有平等㗎嘛。但個問題原來你係平等嘅，但原來個個都好似係以前毛澤東時代嘅，個個都係做沙六唔做沙六嘅，即係每人沙六蚊㗎嘛，平等啦啩。個個都係着藍色扯布嘅，唔准你着啲彩色衫，同一髮型嘅，係咪？咁就個個都係攬住個咁毛章啊，揸住咩紅帽章，咁好平等囉。但係冇自由喎、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假嘅、假嘅，即係呢個平等係冇意義嘅，係咪、你自由你要尊重嘅人嘅選擇㗎嘛、所以佢個平等就每個人都有選擇嗰個自由先至係平等㗎嘛、所以嗰個問題冇平等就冇自由，冇自由就冇平等。嗱、呢個就係周寶松喺成本書入面呢其實最強嘅一個論述。當然呢論述係絕對唔係新鮮嘅，老實講、其實德沃金啊，即係沈恩啊，即係桑德爾其實都有即係類似咁樣嘅論述，但係即係佢又喺中文啊。嘅文獻入面係即係第一次咁清晰講咧，即係我啊覺得好難能可貴咯、所以我舊年我寫緊資本啲衝動嘅時期咧、我睇咗呢本書一路寫啊咁啱我喺書店見到。 點解發現到呢本書㗎？ 我去打書釘喺啲書店買㗎咋，佢、都擺。 呢一節會唔會探究下呢個自由平等啊呢、這個概念㗎？ 唔係頭先就已經探究咗啦，某一程度上雖然唔係講得好深入啦嚇、即係就話如果你冇充分體現自由咧，冇充分嘅自由咧，其實嗰個平等係假嘅。你冇充分嘅平等咧，其實嗰個自由亦都係假嘅。咁所以自由同平等咧。就唔係對立嘅， 因為我諗呢啲觀眾呢實會好模糊啊，同埋就咁聽咗呢個講法之後呢真係實有好多問題。 啱啱啱啱咁樣呢就咁可能呢我要喺再搵一集呢我組織得好啲同埋舉多啲嘅具體例子呢係先至能夠係講得好啲啊！我唔想亂咁講，但我反而呢就想講返呢就嗰日啊，我話李達寧啊、Daniel 啊，同埋阿 Isaac 啊，佢即係對阿周寶松嗰個好尖鋭嘅批評咧，我想借呢度再補充少少。佢哋兩個都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咁所以咧佢就批評啊周寶松，因為確實係嘅，因為周寶松如果你睇本《政治的道德》咧，佢係完全絕口不談馬克思嘅，佢係亦都冇用到佢嗰套嘅理論咧，係嘛？咁但係我就好有啲覺得奇怪，我就覺得好似李達寧咁樣咧。或者 Isaac 都係啦，佢係不斷猛烈批評緊阿周寶松冇講嗰部分，即係冇講嘅嘢，佢係批評緊，但係佢冇集中批評佢講咗嗰部分。咁我覺得好奇怪嘅問題就係、是，喂，批評你冇講嘅嘢，即係乜都得啦，係嘛？我批評啊 Thomas 你冇講乜乜乜乜，所以你好有問題喎、啊，哇咁都得嘅係嘛？咁你批評主要應該係批評佢講咗嘅嘢啊嘛，但係佢咧反而就批評佢冇講嘅嘢。咁我都會咁樣嘅批評，我當然我唔係批評啦，我一個善意嘅呼籲。其實我就不過嗰日我已經講得太多，我唔好意思喺 Q&A 賺即係嘥咗人太多時間。其實我係好想呼籲周寶松咧係回歸馬克思嘅。點解咧？周寶松我話俾佢聽，其實佢原來咧係喺大陸讀書嘅，即係細個嗰陣時，佢話佢中一嘅時期已經接觸馬克思。而且真係讀馬克思嗰啲嘢呢佢基本上睇晒㗎啦即係咁而且佢對馬克思嘅嗰啲著作呢肯定比我呢係熟好多佢隨時列舉馬克思好多種唔同好多本唔同嘅書佢睇過晒嘅。咁但好可能佢因為正因為受到大陸嗰套咁樣嘅即係專制啦教條啦黨八股啦咁亦都睇到原來講一套做一套啦咁所以佢就好強烈嘅抗拒。咁抗拒呢我諗佢係刻意地呢係同馬克思主義疏離嘅，係啦。咁到佢後嚟落咗嚟香港啊、求學啊，或者甚至去外國啊咁樣咧，咁佢一自己建立自己嘅思想體系咧，佢就刻意地咧係同馬克思劃清界線。佢就當自己一套咧就非馬克思嘅，但係佢就覺得嗱，講真啦，由盧斯到沃德金到沈恩到桑德爾都唔係馬克思噶嘛。咁佢就覺得我唔需要依賴馬克思嗰套咧，其實我都可以喺政治哲學 道德哲學呢個層面呢係建立起一套即係完全言之成理嘅。咁但係我就覺得我完全對政治的道德入面嗰本書嘅內容呢我係一啲異議都冇，我係認同㗎喎、 哦。 啊、我覺得冇問題㗎 ,unproblematic 㗎，只不過佢係一個濕石咋嘛，係一個指責，係咪呀，即係因為如果你唔睇埋成個馬克思，唔淨止馬克思啲，仲要睇埋布羅代爾，睇埋華倫斯坦，係咪，睇埋波蘭尼，即係呢啲過去呢一百幾十年嘅大師，即係對世界嗰個歷史發展嗰個分析、啊、即係精辟入裏嘅分析，你唔睇埋嘅時期呢，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指責。咁但呢個指責呢，我亦都某個程度上係明白阿李達寧同埋 Isaac 嘅，因為我細細個嘅時期呢，我都有接觸呢啲咁樣嘅大陸好多呢啲嘅論述呢，咁佢又叫咩呢，叫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